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昨天是国际禁毒日，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以14亿人口数量计，实际吸毒人数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近些年，我国吸毒人群和毒品类型有怎样的变化？与传统毒品相比，合成毒品危害在哪儿？拒绝毒品诱惑，又该从哪些环节下手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都肯认输。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6月26号，也就是昨天，是国际禁毒日。就在6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涉毒县市区增加到了3048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90%以上。另外，日前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禁毒教育高校公益联盟百度知道向社会联合发布网络热搜十大毒品问题和过去10年间毒品问题搜索分析数据报告。那这次发布的十大热搜问题当中，毒品种类、毒品危害、贩毒的界定、处罚还有量刑三大问题排在前三位，分别有325万、290万和230万人次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在国际禁毒日刚刚过去的第二天哈，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教育培训部部长刘萨，欢迎刘萨，你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要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科普的角度哈，让大家来了解毒品，从而达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么一个效果。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厅在6月24号刚刚发布了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这个报告当中有很多的数据哈，从吸毒人数，还有包括涉及的县市区等等哈，用很多数据来说话，把目前我们中国地区的这个毒品形势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我先想听听刘萨，你对这个报告的一个感受好吗？ 是这样，就是说我是一直在一线做这个禁毒宣传教育工作。那每年呢，我们都会很关注国家发布的这个中国禁毒报告，但是今年呢，可喜的是出现了一份新的报告，应该说是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那这份报告呢，跟以往呢，就是除了这个中国禁毒报告以外，它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详实的数据，而且把咱们国家的一些毒品滥用的状况呀，还有这些人群的变化，包括咱们这个毒品的走私呀、贩卖呀，还有未来的趋势，都做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对于我们开展这个毒品预防教育一线工作人员来说，真是一份很好的一个 一个资料。 哎，我们看到在这份报告当中哈，特别指出说在册吸毒人员总量是持续增长。那截至到2014年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其中2014年新发现48万人。那参照国际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隐性比哈，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如果以14亿人口数量来计的话，实际吸毒人数已经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这是报告当中写到的这一段话，这个当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我想问问刘萨，从整个报告来看，还有包括咱们在一线这种实际的这种积累的经验来看哈，目前咱们国家的吸毒人群有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从几个方面给我们分析一下？ 嗯，这个是这样，就是我先从这个说滥用毒品的这个主要的种类，从冰毒还有氯胺酮这种为主的合成毒品的滥用人群，报告上显示到2014年底呢，一共有145.9万，那它呢应该占到了这个登记在册吸毒人口的差不多49.4%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它呢超过了这个我们以往说的这个海洛因等这些阿片类毒品的这个滥用者的人数，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是从吸毒的这个种类角度讲，第二个呢就是说吸毒人员他的这个低龄化趋势比较明显，那报告中也透露出来了，18岁以下的这个登记在册的这个吸毒人员呢是2.9万，18到35岁的呢差不多应该是有160多万，那么整个算下来35岁以下青少年占吸毒在册人口的数量应该达到57.1%，那应该是一半再往上了， 还多， 那这个只是登记在册的，就是说显性的吸毒人员，那我们知道报告里面也介绍过，就是说显性吸毒人员后面是有差不多有隐性吸毒人员的，那实际上青少年吸毒的这个人员总数肯定要比57.1%还要高，那这是一个吸毒低龄化的一个变化。再从吸毒人员的这个人员成分上也有变化，从我们以往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无业人员，还有这个农民，或者说是进城的务工人员，从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这个个体经营者啊，逐渐转向了一个就是说企事业的一些员工，还有一些就是说自由职业者，包括咱们现在看到很多新闻案件里面爆发的就是这个演艺圈的人吸毒，甚至还有公务人员，那这是从人员成分上面的一个变化。 哎，总体来讲哈，从三个方面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变化，那这些是表现啊，从表现上来看，大家看出了这样的一些现象，那反言之，我们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这个原因呢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吸毒低龄化这个角度，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未成年人包括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有一些本来就是应有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他好动，然后他心理不是很成熟，喜欢从事一些冒险的行为，好奇心比较强，而且会做一些不太考虑后果的事情，这是青少年，这是青少年应有的一些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合成毒品呢，从合成毒品的角度讲，它呢又有一些某方面的这些特性能满足青少年的这个需求，也就说这两个刚好吻合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青少年呢很容易接触到毒品，而且合成毒品现在它的这种伪装性很强，包括诱惑性很大，而且能满足青少年追求时尚呀，或者是彰显自我的这彰显个性的这些特点吧，所以这个低龄化的趋势是越演越烈了应该。然后如果再从这个刚才说的第三个，就是说人员成分的变化，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吸毒人群它的多元化，不是从个别的这种圈子，而是向各行业的这种圈子扩散，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毒品已经成为一种社交工具。 社交工具， 对，就是吸毒可能是一种，就是说在某些圈子里面它是一种社交方式，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强调人脉，强调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强调圈子， 那这样的话，每个人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你就不停的要融入各种圈子。那无论是从压力的角度好，还是讲好，还是说别的一些原因，你要融入一个圈子，而这个圈子里面的核心成员，或者说占有重要地位的成员，他如果有对毒品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他就是会影响这个新加入这个圈子的成员。 嗯， 啊，我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比如说演艺圈，如果他想融入这个圈子啊，他可能有些小的团体里面，有些人吸毒，那我为了就是加把咱们俩之间的关系拉近，那我可能会模仿，或者是这就是一个传播的方式了。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商务人士，这个是我们跟这个去强制隔离戒毒所跟这个抢劫人员聊天的时候知道的一些，就是他们可能为了做下来这个项目，拉下来这个单子，或者是提高自己的业绩，那如果我的这个核心的大客户他有这个嗜好吧，或者说他有这种行为，那我如果跟他吃饭，陪他喝酒，陪他玩，这些都不能打动他，那可能陪他一块儿， 投其所好是吧？ 对对对，吸毒可能就会影响到他，所以这个圈子吸毒成为这样的圈子里的一种社交方式，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各种各样的圈子 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是在青少年还是说在我们不同行业之间哈，这个毒品有蔓延的趋势，但是我们一再强调，从国家的层面，包括我们这个禁毒工作人员哈，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其实我们在中小学的这个学习当中，一个人成长当中，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毒品对我们个人，包括对一个家庭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禁不住诱惑，那这个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还要和刘萨接着来讨论。其实刚才说到很多哈，说你提到比较多的一个词叫合成毒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不得不给大家再拎一下哈，作为科普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而言我们的毒品分类具体是怎么来分的。大家平时经常听到的像海洛因啊、鸦片啊、什么大麻呀、冰毒啊、什么摇头丸啊，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它有很多隐蔽性，就它的名字经常会变来变去的，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把目前常见的一些毒品先大致的做一个这个种类的划分。 是这样，就是毒品的分类呢有很多方式，比较常见的几种，一个呢我们可以从时间顺序上来分，它可以分为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 传统和新型， 对，就这两类。传统毒品呢就是咱们常见的，比如说鸦片，海洛因，包括大麻，还有这个可卡因，这都是传统毒品，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有所知道。然后新型毒品呢，就是主要是指的在时间上面是后期，比如说冰毒啊、摇头丸呀、麻古呀，还有这一类，就是说时间上流行相对较晚的一类毒品。 这是按时间分类， 对， 出现的时间顺序来分的。 然后还有一种分类方式呢，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毒品来源上分，我们可以分为三类。一个呢我们叫做天然毒品，天然毒品主要指的是呢取材于这个植物的，举例子的话，比如说这个鸦片，大家都知道它是从这个罂粟原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罂粟到这个每年五六月份就是有这个罂粟的硕果，那这个种植人员割开这个刀口，流出白色的液体，然后经过空气氧化就生成，这就是生鸦片。那这个生鸦片，那这是都是从植物提取的，包括大麻，它也是从大麻植物里面提取的，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可卡因，它是其实是从南美洲的这个古柯植物里面提取的，那这些呢都是这个天然植物，天然的这种毒品。还有一种呢就是半合成毒品，它其实指的就是海洛因，因为海洛因呢是从这个吗啡中提取的，而吗啡又是从鸦片中提取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它是半成品、 半合成、 半合成。 然后接着第三类呢就是这个合成毒品了，就是咱们大家现在都在讨论的合成毒品，它呢主要指的是这个直接作用于人类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然后不需要这种天然的这个原植物， 是需要一些化学的原材料，然后人工合成的这样的一类毒品。 嗯，我看到报告当中哈、说到了咱们目前而言，传统毒品快速蔓延的势头是得到遏制了。那全国滥用海洛因人员呢，占在册吸毒人员总数的比例逐年减少。比如说2010年的时候是69%，2011年的时候是64.5%，2012年的时候也是下降到59.3%，2013年下降到53.6%，2014年呢是占到了49.3%，逐年下降。但是合成毒品滥用人员占比呢，是呈现了这种上升的趋势，而且是首次超过海洛因滥用群体比例。那目前而言，刚才说到的这个分类哈，我们说从来源上来分，那在现在使用比较多的类型，是不是我推测应该是合成毒品？ 对，合成毒品呢，滥用最多的应该就是冰毒。 嗯， 报告上也说了，就是说吸食冰毒的人员差不多现在有119万。 嗯， 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了。它呢，而且与12年同比吸食冰毒的人员呢增长了新资深的增长了40.5%，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氯胺酮，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K 粉。 嗯， 那这个 K 粉呢，它的差不多有22.2万的人口在使用这个。 嗯， 那这是目前来说使用比较多的这个合成毒品。 那为什么他们会被广泛使用？ 这个是这样，合成毒品呢滥用的这个现象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应该说从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来讲，我刚才也介绍了，像这个传统毒品或者说是天然毒品吧，它们都需要一个周期， 要种植、 对，你要种植，你就需要阳光，需要土壤，需要水，需要种子，它有一个植物的生长周期，然后植物成熟了，然后才能提取再加工，那这是需要自然的一个规律，时间就放在那儿。但是合成毒品其实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具备一些化学知识，然后又能购买到一些从非法渠道吧购买到一些这个制毒的原材料，然后能够有一个隐蔽的场所，很快你就会能生产出很多的这种合成毒品。 嗯， 那从这个生产的工艺，无论是工艺还有是这个周期上，都会大大的缩短或者简化。那这个呢是合成毒品从毒品的这个供给上，它就是一个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从合成毒品这块。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毒品的外形上来看，你看这个我们说摇头丸，它是这个冰毒的一种片剂。 嗯， 麻古呢，它也是冰毒的一种衍生物。那这两种东西它的外表都是五颜六色的，像一些彩豆似的，或者糖豆，对，很亲民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海洛因或者是鸦片这个东西是毒品啊，警惕性会非常高。但是看到这种糖豆，你就会觉得啊，它好像不是跟那个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毒品，就这种概念。所以像这样呢，它会降低你对这种东西的警惕性，所以这也是它泛滥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从这种包装外形上面更具有诱惑性和伪装性。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合成毒品它的这个作用机理上讲，它是兴奋性的。 嗯， 你像海洛因，可能影视作品上面会给大家展现出来，就是可能自己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场所，然后吸食之后呢，比较安静的去体会那种感觉，或者说去享受这个。但是合成毒品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使人兴奋或者使人致幻。那这样呢，就是满足了一个应该说是现在人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可能比如说群体的聚会啊，或者说我想保持一种好的精神状态呀、都需要兴奋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状态。那合成毒品呢，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能满足你这个需求。既然能满足你的需求，它必然就会在市场上泛滥起来。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让你兴奋之外呢，因为现在的这个节奏，生活节奏加快，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尤其是很多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职业或者行业，他们想保持这种状态，然后当然又很累，那他可能会使用一些毒品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也好，或者让自己抗疲劳也好，始终保持一种自信满满的状态也好，那合成毒品就有这个特点。所以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 自我感觉良好，在众人面前有侃侃而谈的能力，或者有很好的一个演示，就是出去做项目，表达自我，表达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就是因为合成毒品有这些特点，它迎合了现代人类的一些需求，所以让它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嗯，刚才说的这几点原因哈，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说，是会不会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合成毒品，跟我们传统说到的，比如说这个海洛因啊，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鸦片啊、大麻啊等等相比，是不是它的成瘾性会相对要小一点，危害没有那么大？这会不会也是一个误区？和传统毒品相比，这个合成毒品它的危害到底在哪？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能对海洛因这些毒品都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了。比如说海洛因如果几天不用，你肯定受不了，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强烈的，应该叫密药的行为，然后有强烈的一个阶段症状。阶段症状其实就是指躯体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咱们大家看到的自残的行为啊，或者撞墙，或者全身如这个 抽搐， 对，这些都是很强烈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大家就会觉得啊，海洛因很危险， 很 恐怖，对，很能。不能碰，但是合成毒品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能会，你用完之后可能几天不用，自己感觉自己能控制得住，而且它不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躯体的一个阶段反应或者阶段症状，旁人可能不易察觉到这些，然后自己也觉得啊，我想用的时候我就用，我不想用的时候我就不用， 觉得好像自我能控制。 对对对，因为这个给我感触很深的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去外地啊，走进一个强戒所，然后遇到一个20来岁的一个女孩，她在强戒已经很多次了，就是我们说的几进宫、三进宫、四进宫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她当时跟她聊的时候，她还一直认为合成毒品不成瘾，她就觉得你看我想吸我就吸，我不想吸我就不吸，我玩几天歇一歇。然后她自己还没有醒悟过来，当时我们就问她，那如果你自己能控制得住，你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她没有办法回答， 无言以对。 对，因为其实它是心瘾的一个问题，合成毒品跟传统毒品最大相比较，它的心瘾是非常难戒的。 心瘾，心理成瘾。 对，心理成瘾。对，就是她总在想那个感觉，想那个非常兴奋的那个点，因为那个兴奋的点是我们平常人可能平常的快乐，不能正常达到的。所以这个心瘾是合成毒品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块儿，这个心理成瘾也有的时候是不容小觑的，而且不管是传统毒品还是合成毒品，它们既然是毒品，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有害的。不光说现在提到的一些合成毒品，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像冰毒啊，还有包括 K 粉啊等等，其实在一些报道当中，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了，而且这些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合成毒品，更有隐蔽性。从名字上来讲，我们听的就有点陌生。在这儿，刘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近几年确实出现了一些新型的这种合成类的毒品，比如说我们说浴盐，大家可能也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它不是洗澡的那个浴盐， 但那俩是那俩字儿， 对，那俩字儿用的那个名字，但是它是一种毒品，它是一种新型的一种致幻的一种精神药品、精神药物。那它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卡西酮、甲卡西酮，这个是浴盐。第二类呢，还有一种叫 K2 或者香料，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也很亲民的一个名字，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合成大麻，它跟天然大麻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天然大麻里面的有效成分是四氢大麻酚，这个容易改变人的这个意识状态，比如说能改变对时间、空间，还有这个色彩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合成大麻呢，它和这个天然大麻相比，它对人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伤害是更大的。那么这个这些毒贩呢，或者说制毒的这些犯罪分子呢，他们可能就会把这种草药或者一些干花，把他们呢，就是这些植物吧，喷洒了这种模仿四氢大麻酚的这种人造化学物质，然后把它烘干之后，或者叫做干花啊，然后可以用来吸食。那大家都不知道，以为这个就是一种草料或者草本植物，但实际上不是，上面已经喷了这种合成大麻的这种成分了。那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 K2 或者是香料。还有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新闻爆出来的什么奶茶呀，外观就跟奶茶的粉末状差不多，然后也包装在这种奶茶的这种袋子里，然后实际上里面可能却有一些冰毒、 K 粉，包括还有一些新的策划类的这些毒品，成瘾性也是很强的。还有一种 就是说所谓的跳跳糖，就是这应该是很多80后的记忆了啊。但是它也是放在这种包装里面，然后呢里面也是放了一些很多这种精神类的这种像甲卡西酮这些成分的药物在里头。 嗯， 那这些呢全都是说近年年出来的一些新型的合成毒品，它们呢其实比这个传统毒品的危害性更大，但是它们的伪装性却比传统毒品更强，更具有诱惑性。 对，而且更不容易被发现啊，所以也需要我们去提高警惕。其实就在昨天也有这样的新闻，我看在朋友圈里也有不少朋友在转哈。陕西有一名化工专家因为在做实验室意外发生爆炸，导致双目失明，那失明以后他性情大变，这个身体残疾也导致家庭的这个婚姻破裂哈。后来他就是走上了这个制毒的犯罪道路，曾经是一名有名望的专家，还研究过抗击艾滋病的新药，现在变成了绝命毒师。那现在呢这名失明的化工专家陆勇已经被抓捕了，他呢是制造了网上给他起个名叫丧尸药啊这么一个词儿，然后是128千克，半成品2吨。他呢因为自己失明，他是遥控保姆啊，在工厂里将一些这种可以制毒的一些物质，比如丙酮等，一共21桶，2.85吨啊，是在他们的这个犯罪现场缴获的，同时呢还缴获毒资500多万元。所以昨天这条新闻也是大家比较多的朋友在关注。那说到的这个丧尸药也是一种新型的合成毒品吗？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边提这个新闻里面提到丧尸药，就是我刚才提过的那个预言， 就是甲卡西酮。 对对对，就是这种含有这个应该说是这甲卡西酮的这种高纯度结晶的晶体的这种物质吧。 嗯， 那这个就是预言呢，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2012年，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当时呢是有一名男子在这个服食这个甲卡西酮，就是应该说这个预言或者说丧尸药之后呢，在大街上呢就是啃食了另外一个陌生人的脸，就是完全是啃食的。这个新闻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变态了。 嗯， 但实际上他使用的这个东西的有效成分呢就是甲卡西酮。我们叫它丧尸药也好，叫它这个预言也好，它里面关键发挥作用的其实就是甲卡西酮这个物质，它是一种高效的精神类药物。那其实这块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近些年呢大家都会提到的一个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这一类东西我们都可以称为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它呢是一种通过就是说应该说对现有的毒品，你比如说冰毒呀之类的化学结构的一种修改，修改之后它还能模仿出来具有这种类似的管制毒品的一些致幻性，或者是还有一个是兴奋的，或者是麻醉的，它能有这种药效的，但是它又不在管制范围之内的，而且能使人成瘾，会引发一系列的公众健康的一些问题，这样一类的精神活性物质。 哎，刚才我们请刘萨给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禁毒形势呢是比较严峻的，而且呢从整个这个毒品的种类包括近些年的一些变化来看呢，也的确是有这个隐蔽性，而且这个诱惑力哈的确是存在的。那该如何从源头上切断，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提高自我的这个保护意识，远离毒品，珍爱生命。那稍事休息，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教育培训部部长刘萨再来讨论一下哈，为什么在我们加大禁毒宣传的力度下还是有人不断的会加入吸毒者的队伍。另外提到的吸毒人员低龄化，如何让青少年远离毒品，刘萨这儿有什么样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昨天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就在6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呢，用数据说话啊，给我们展示了目前咱们国家的毒品形势。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教育培训部部长刘萨。刚才刘萨给我们非常详细并且这个生动的给介绍了哈，目前我们在我们身边哈，这个潜藏着的一些毒品，它的种类，还有包括对我们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这儿还要探讨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话题，就是从您的实际工作经验来说，我们在不断加大禁毒宣传力度的前提下，为什么还会有人不停的加入吸毒者的队伍？我们这个数字为什么还在上升？ 啊，其实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因为我做这个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在一线工作，也经常会面临，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经历吧，或者说经验，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个，如果说先从人的角度来讲吧，可能加入这个就是说涉毒的人，他可能会分两类。那第一类就是他不知道，他被骗，或者说他是误食的。然后后来呢成瘾了不能自拔，那这个人群呢，这就是不用多说啊，这是一个他加入到这个队伍的原因。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人群，就是他说他其实大概知道毒品， 大概知道， 对，也大概知道毒品的危害，但是他还是吸毒了。那这个人群其实他为什么会加入进来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分差不多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他所谓的迫于压力，这个压力我指的比较广啊，比如说可能是你的一个交际的压力，或者说你的生存的压力也好， 总之为了逃避压力是吧？ 对对对，他用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这是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贪婪吧，我觉得是人性，这应该是说人先出了问题，而不是说其他的，就是这个人肯定是身体状况或者是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他不能应变以常规的方式应变他的生活状态或者是工作状态的时候，他会去寻求用毒品来解决问题， 一种极端的方式。 对对对，而且还存在的就是他可能现在生活状态都已经很好了，都很好，但是他不满足。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些新闻说这个老年人也有涉毒的现象，包括一些挺好的精英的人士也有吸毒状况，他已经生活状态不错，他还想要更好，更好的感觉，体会更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使他们走入了这个吸毒的这样一个行列，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另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思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已经在加大禁毒宣传的力度了，这是一个理念上的认知，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也把毒品预防教育作为禁毒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也都认可了。但是从这个理念上的认知到我们真正的能够提出有效的得力的这种手段或者方式方法，做好毒品预防教育这个工作，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目前现在就处于这段路上。那这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给就我自己的感觉吧来做个分享。 是，其实从一开始我说到的一个新闻，就是前段时间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禁毒教育高校公益联盟还有百度知道向社会发布的网络热搜十大毒品问题，也看到了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问题他是想要了解、想要关注的，包括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还有包括贩毒的界定、处罚和量刑，大家想要去知道这些知识，只有更好的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那说到刚才说的一些原因，我们其实知道刘萨是做这个教育培训工作的哈，这块是你的主攻的方向，而且这些年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在报告当中也提到，现在吸毒人员有低龄化的趋势，其实最主要需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如何让他们远离毒品，拒绝毒品的诱惑。你这儿也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实际经验，还有包括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是的，就是这些年我们主要呢在中小学，面向中小学开展了一些毒品预防教育，比如说我们的小学生禁毒教育小课堂活动。我们可能会走进，把我们的课程送进各个小学，课程的内容呢是以互动形式的，包括教师的一个讲授，然后包括一个情景剧的表演，而且我们还会有 京都的这个动画短片的播放，然后还有现场的一个学习单，同学们做这种互动形式啊，包括我们针对这个小学生人群开发的展板、宣传册等一系列，都是围绕着这个五六年级的孩子做的毒品预防教育，这是在小学方面。在中学方面呢，我们今年呢走进了咱们北京市的差不多有12所这个职业中等职业学校，我们除了普通的这个授课形式以外呢，我们还把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站到底的这种知识竞赛的这种元素融入进去，我们用禁毒知识来做禁毒知识竞赛，我们也有这个答题器，每个学生发一个，这中学生的参与度一下就会是有所上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可能互动式的参与式的调动我们的这个受众让他们参与进来是一种比较好的教育方式， 效果更好， 对，会一种传播方式，这是我们主要做的这样的两个方面。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渐摸索，也有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说在小学可能很多学校呢，还有包括老师和家长吧，他们觉得我的孩子其实你不告诉他毒品知识挺好，他不知道，你告诉他了，你拿着这些毒品的模型在课堂上做展示了，他反而会好奇，他原来不知道还好，他现在知道了，你反而会带来很多麻烦。 家长有这样的顾虑？ 对，家长有，学校也有。然后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在慢慢摸索，我们发现就是按照这个教育部的规定，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需要开始接受毒品教育了，毒品预防教育了。那么这些孩子他们不像我们以为的他们什么，他们的消息渠道很闭塞，他们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们去班里头很多孩子都能说出两三种以上毒品的名称，他们也知道某个艺人用了什么大麻，大麻用了哪些毒品，甚至有些孩子吧，就是应该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吧，孩子居然能说出毒品的价格，这个都让我们很意外。所以我们也想呼吁家长和这个老师吧，就是其实孩子现在他们得到的知识含量已经很多了，我们先需要在他们就是知道这些知识之前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对毒品，然后有自己的一个防毒的技能。 对，就像我们以前说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一样，我们总会觉得说你不跟他说他就不知道，但其实这就像一个鸵鸟把自己的头扎在沙子里，扎在土里，反而是你不跟他说，越藏着掖着他越想去了解，然后从一些不正规渠道了解的反而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正确的科学的知识提早的告诉给孩子，教会他们自我保护的这种方法，这才是最行之有效的， 对，给他们建立一个免疫的能力。 没错，我们今天呢是跟刘萨一起聊了聊这个关于禁毒的话题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其实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在25号呢在北京会见了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而且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说禁毒啊，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这个工作呢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厉行禁毒也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也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所以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通过国际禁毒日，通过我们的科普，让大家真正能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最后谢谢刘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